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60集，惹不起的势力 Q 其人。程文如的心沉下来，事情比他预想的要差很多。关于马修这种跟国际各大佬齐名的人，对程文如来说太过遥远，约等于传说中的人物。他跟马修这个圈子隔得太远了，大概就是普通城镇的地主忽然听到自己的护卫不小心冲撞了皇上，猛然听说二堂主他们惹的人跟马修有关，饶是程文如也淡定不了。 先进来吧。 程水带着他们往里面走，他动作倒是不急不忙的。 具体不清楚，得见到大堂主他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 别墅门外是水泥路加鹅卵石路，整个别墅很安静，听不到其他声音。程水打开了大门，侧身让他们先进去。 老大他们今天出去了，应该是晚上回来。 秦然整个路程话一直不多，听到马修之后也没有多说话，只把背包放下来看向程水。看出来秦然的精神不是特别好，程水直接带他往二楼走。 二楼书房边的那间房子是您的、先跟我上来，不用换鞋。 里面没有铺地毯，全都是瓷白的大理石。虽然秦冉没有来，但准备这里的时候，程水就给秦冉留了一间房，主调是白色跟蓝色。房间没有庄园的大，但也是应有尽有，空调一直是智能的24度。程文如也没有再提马修的事。 冉冉，你先休息吧。 秦冉进了房间，眼睫垂下，看起来挺乖巧的，跟程文如打了个招呼才进了房门。等秦冉进去，程水才接着带程文如去三楼看程文如的房间。程木在后面拎程文如的箱子，十几斤的箱子拎在他手中轻若无物。程文如看了他一眼才询问道， 程木，冉冉怎么会突然来 M 州？我看他那么忙， 一路上都基本没有停歇。 是我让秦小姐来的。 程水直接开口，声音略显含糊。 老大这边有点事，没秦小姐我不太放心。 有什么事非得要冉冉？让她安安静静做研究不好吗？ 程文如也没有想到程水找秦冉来的原因，也没有多想，进了房间他才神色严肃地提起了正事。 我在 M 州这边，居恶会给我提供所有消息和帮助。 这也是他要来 M 州的原因。程水脸上的表情一直淡然，听到程文如的这句话他才抬头，脸色略微有些变化。 你确定是居恶？ 是他。 程文如翻出了手机，调出了那份单子给程水看。程水接过来，一眼就看到了飞叶巨鳄的标志，抬眸道， 还真的是他。但我听说现在129新成员起来了，几位元老们很少出手。大小姐，你这 说来话长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 程文如想了想，秦冉跟程水他们都挺熟的，就没有怎么隐瞒。 但我觉得跟冉冉有关系。 秦小姐。 程水看了一眼程文如，点点头，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。 129人脉一向广，尤其陈鸟跟孤狼，有巨鳄帮忙，至少不怕马修联合其他人对我们发难了。 嘴上这么说着，程水只是想起了上次在国内边界的事情，巨鳄跟程火有仇。程水按了按眉心，有些头疼，主要是程俊惹的人有些多了。 程木，吴先生还在京城吧？ 程水看向程木。 马修帮过不少次顾惜之，他们俩人应该认识。 要是能好好的找马修他们谈判，最好不过。 至于程俊，他一心想搞事情，程水彻底放弃。程木点点头，他拿出手机说， 啊，我有顾先生的联系方式， 你先问问。 程水看了一下时间， 等老大回来我们再具体商量。 二楼情染房间，程温如一行人离开之后，他也没有立马休息，而是把背包放到一边，拿出来里面的电脑放在桌子上，打开盖子，电脑自动开机，显示文件的画面。秦冉也没有继续看文件，手在触屏上滑了一下，滑掉这个页面，出现了沙漠色的电脑页面。他的电脑不是热情又压抑的沙漠色，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看心情变换。看了一会儿沙漠色的屏幕，秦冉才拿起了一边的手机，又在房间看了看。程水是按照他的喜好布置房间的。秦冉拿着玻璃杯在饮水机边倒了一杯水，一边拿着手机打开一个黑色的程序，透过代码拨了个电话出去。这边转接出去需要时间，秦冉端着水杯坐在椅子上，伸手把黑色的耳机插上，并打开了变音器。也就是这时候，电话被接通了。那边是一道中年音，略显诧异的样子。 你竟然主动找我了，是要加入我们合兵组织吗？ 以往都是自己联系对方，这还是第一次对方主动联系他，马修十分惊讶。道上的人都知道，他背后有一个正义黑客帮他破案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但只有马修自己知道，这个黑客如今他连正面都没有见过，只知道对方就是国际上忽然扬名又忽然隐匿的挺正义的黑客 Q。 自己还不止一次邀请过对方跟他一起破案抓人，毕竟一个好的黑客真的很好用，但对方拒绝过他也不止一次两次。喂， 哦， 马修点头，声音里有一点点失望。对方第一次主动联系他，他还以为有什么惊喜。 有其他事？ 秦冉按着眉心淡淡开口，一边把另一边的耳机戴上，一边登录电脑上的通信软件。 M 州最近有大事？ 确实不太平。 手机那头马修正对着镜子，把自己下巴上的络腮胡刮掉，露出了轮廓极其分明的脸，深棕色的眼睛眯起。 那个彼岸庄园的罪证我还没找到，地下联盟又回来了，你听说了吗？ 他记得 Q 对地下联盟很熟悉。 不知道。 秦冉登录社交账号看了看，上面廖院士跟叶师兄他们都发了不少消息，口中淡淡的回道， 不过地下联盟也开始换代了，以前的几个老人倒没看到。 马修刮完胡子才放下刀，眼眸眯起。秦冉接收了文件挑眉， 换代？ 毕竟重新复出，希望他们别跟彼岸庄园那样被我逮到错处。 马修那边正往外走， 你不联系我，我也要联系你的，帮我盯一下追杀榜上的这个人，我待会儿会把资料发给你。 国际水平在那个层次的黑客就那么多，大部分深居简出，一天可以变换好几个身份。秦冉应了一声，才说了来意。 你那里牢房最近的名单发给我一下。 行。 马修也不问他为什么，两人合作了这么多年，这点默契还是有的。挂断电话，两分钟后，秦冉的虚拟账号接收到一份资料，他点开来看了看。 M 州晚上八点，程俊跟程火还有杜堂主几人从外面回来。一楼会议桌边，程温如还在跟程水等人商量大堂主几人的事情。程俊一进门就看到穿着红色长裙的程温如，他脸上倒没有太大的惊讶，只是略微挑眉。 老爷子会放你来？ 不放心你。 程温如看着程俊身边的两个人，程火他认识， 另一个人他没有见过，他身上的铁血气息很浓，不像是什么普通人。程温如心下略显惊讶，来 M 州之前他真的不知道程俊手下有这么多能人。 大小姐， 程火跟程温如打招呼，并给身后的杜堂主介绍程温如。一听到这是程俊的姐姐，杜堂主连忙恭敬地打招呼。程俊不紧不慢地走到桌子边，杜堂主跟在他身后坐下，程水率先开口： 老大，马修那边不能再去搅事了，停机坪基地那边要是被他控制住。 他刚要说联系顾西池解决，毕竟顾西池跟马修关系好，两个人若是能够心平气和地解决，那最好不过，不然。只是程水一句话没说完，程俊忽然看了看楼上，直接打断了他。 这件事先不讨论。 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，直接往楼上走，丢下楼下一行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